兄弟我保命， 其他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看着大伙儿都来报道了哈，永远的儿媳妇儿笑笑爱天天酷哥，用户1233，哇，这个是怎么给自己起的名？少个头像哈，有空的时候给自己添个头像，这样呢大家就更容易交朋友了哈。老几位好呀，叫也行的这个朋友，欢迎大家伙儿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当然也看到有家里人就说了 啊 ，AC 米兰呀、啊， 一会儿会跟大家介绍哈。提示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从1号就开始了，到31号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如果您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品。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您的时代声音投票。 另外呢，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啊，视频诉求即拍即传，来北京时间呢接触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儿得到及时的解决。诉求内容即刻转办，诉求进度随时查询，也是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观察您的这个生活周边的热点吧。 同时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哈，可以在这儿。应该是即刻您要是上传信息的话，就会有相关的人士跟您联系哈。 对，那天我看赵军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在上海那屋想这个问问国足的事儿啊，是说这是一个烦心事儿，能不能解决， 你可以试试。 我后来这个特别认真的去咨询了一下啊， 你真去问了？ 对，因为国足不在北京踢比赛，这事儿已经帮着北京咱解决了。 哦，上海这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是一个玩笑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说到了这个足球方面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安热身赛呢。昨天是不敌海港队，席尔瓦昨天还进了两个球哈，状态不错。 另外呢，恒大也是官宣了郑智出任俱乐部一线队，来执行这个主教练兼队员。 之前不就一直履行这个义务了吗？ 就是队员兼教练，现在呢加了一个主字儿， 都归他管 啊。 樊振东和孙颖莎夺得了首届 WTT 世界杯的冠军啊，男女单打的冠军。 另外呢，在短池游泳世锦赛方面呢，也马上就要开赛了哈，张玉飞、汪顺、李冰洁等等这个名将领衔中国队。 昨天跟子昂一块儿还说起这个伤势的事儿哈，江苏女篮受伤的球员孙俪回应了古怡彤的道歉，因为古怡彤在赛后也是在微博上道歉了，他认为说这个还是难以接受，也感受不到这个姑娘的真诚哈。 这个垫脚这个事儿，确实是一定要杜绝，这是属于砸人饭碗的动作，是吧？不管是女篮还是这个 CBA 联赛男篮这边，都是一定要注意。另外，在欧冠的赛场当中呢，姆巴佩两射一传，梅西双响，巴黎主场4-1大胜布鲁日。刚才呢也提到了 AC 米兰 ，AC 米兰呢是先进一球，然后被利物浦逆转，最终呢也是无缘晋级了。 今天话题呢，周末的时候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就要开始了。也可以前瞻哈，看看国安这边的准备情况，您关注到了哪些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另外呢，网上传出这个李霄鹏指导上任之后的四不准，是吧？能有什么成效吗？ 到底能不能执行下去，是吧？ 哎， 也有朋友说如何执行，怎么监管和追溯呢？然后家里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对，深入的来聊一聊。但是这个四不准是吧？ 也反正也是网上传出来的。 嗯，不知道是真是假是吧？北京腔哥一边听节目一边吃早餐呢，啊，可能是要出门是吗？没事做个核酸。各位家里人都吃了吗？今儿吃的什么呀？传统早餐，这是豆腐脑吧？我没看错吧？油条、包子、鸡蛋、凉菜，还有馄饨。馄饨有点少，是吃完了就剩一个是吗？还行，这是个传统早餐哈。 哎，我现在真不知道，就是现在做核酸是吧？以前反正挺早的时候，我去做核酸的时候是之前不让吃东西。 哦，现在应该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的核酸检测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对， 啊， 比较简单。 对，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捅嗓子眼嘛？ 嗯， 捅嗓子眼他就不让你吃， 怕你吐了是吧？ 不是，也是也有可能就是怕你吃的这个东西影响它采样。 哦，会有这个可能哈。 对，反正当时通知我是去这个测核酸之前不让吃，现在好像是可以了 啊。因为我也不怎么出门，所以 哦， 也不太了解。如果有了解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传授一下经验哈。嗯，好，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保持互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安的情况哈。嗯，备战这个周末就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国安队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和海港队进行了热身赛。我估计这个上海的赵军也会关注到哈，今天还没来呢，一会儿估计会跟咱们聊天哈。最终是2-5不敌对手，尽管是输掉了比赛，但是还是有收获啊。这两个球是外援安德森席尔瓦进的。 嗯，另外呢，对方也是相对来讲阵容比较齐整，几个外援呢也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哈。在这场比赛当两支球队都不断的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呢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调配，换人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当然最终的这个结果，热身赛嘛，就是来看一看最近的训练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新闻官张成，他也简单的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就这段时间咱们球队的一个备战情况以及昨天一个热身赛的简单状况吧。 自11月17日开始，北京国安一线队在上海已经进行了为期4周的集训，此阶段的备战也接近尾声。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比利奇着重带领球队进行了攻防两端阵型方面套路的训练，也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的领会他的战术意图。随着国家队6名球员的回归，也给了比利奇更大的空间来进行阵容方面的安排。几位国脚回到球队之后也是非常兴奋，毕竟离开了很久，见到队友们也有着久违的感觉。虽然大家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伤病影响，但是还能感受到由于长期封闭以及隔离带来的疲劳感。在训练之中，比利奇也是对这几名球员比较谨慎，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并没有立即让他们进行高强度的对抗。随着6名国脚逐渐恢复的状态，在7日下午，球队也与上海海港进行了进入赛区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本场比赛双方都派出了相对强劲的阵容，一开始比赛就打得非常开放，前20分钟便打入4球，半场战罢，2-2战平。新援安德森希尔瓦状态不俗，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除此之外还制造了多次射门良机，展现出了一名优秀锋线球员的能力。下半场球队进行了人员方面的调整，几次禁区内的射门都被对手的门将神勇化解，最终2-5不敌海港。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球队将会在8号再进行一堂恢复训练课，9号全队休整一天原地放假，10号将会启程前往广州赛区。 说到了国安的阵容不整哈，赵宇也关注到了本场比赛，腾讯的赵宇呢也是对这场比赛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哈。 跟海港这场热身赛，国安队其实阵容并不是特别齐整吧，虽然说国脚都回来了，但是之前的这种长期的比赛在外封闭，再加上训练不系统等等一系列因素吧，可能让他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状态，也没有完全融入到球队当中，所以我觉得跟海港相比，可能我们在这种阵容啊、外援方面都是欠缺了很多。 因为据我了解，其实海港的外援是非常的齐整的，因为这个现在奥斯卡也是，伤愈复出了，然后保利尼奥、穆伊都在，我觉得这个就是上海海港虽然说少了个别的国脚，但整体的这个主力阵容框架还在，所以说输2-5也是正常的吧，没有什么，不用太沮丧，这种热身赛输球很正常。在这场比赛当中，安德森梅开二度，我觉得这对于国安队来说是好事儿，就证明这名前锋首先在阵容不齐整的情况下融入的还是很不错的。也期待他到真正联赛开始之后能有更好的表现吧。 本场比赛呢，也是得到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哈。刚才除了说到的这个安德森席尔瓦的表现之外呢，也跟大家做个提醒啊。一周前呢，国安官宣了巴坎布的离队，这意味着即将开始的下阶段比赛呢，咱们就剩一个外援了。随着他和队员更加熟悉起来，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所以这场比赛啊，把握住了两次机会。 就最近呢，席尔瓦在训练当中表现出来的竞技状态还是可以的。虽然说呢，不管说从能力上还是名头上，和过去的几个大牌的外援，咱们已经习惯了看奥比连线是吧？习惯了看巴坎布那种在锋线上的，跑位。但是呢，现在啊，这个大鱼大肉吃过了之后呢，也得吃点这个素的啊。但是从席尔瓦的训练的状况来讲，队内表示说呢，这个年轻人还是可以的，一个左脚的前锋啊，虽然说右脚不太会踢啊，基本上就是全都是左脚。另外呢，在最近的几场热身赛当中呢，他应该也是打进了3个进球，这个比赛的状态也还是不错。也希望在周末，下周一咱第一场比赛，下周一开始的比赛当中呢，来看看他的竞技状态吧。另外，相对于咱们国安队这边只有一个外援，上海海港这边阵容相对是比较齐整的啊，而且呢，他的国脚回归之后呢，状态也不错，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当中争冠，可能就是看看海港和山东泰山吧。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裴力，他也在分析，因为毕竟呢，裴力一直在上海嘛，对于上海海港的状况相对比较了解，他也分析说呢，海港的阵容确实是比较完整的。 海港队阵容基本上还是比较整齐了吧，穆伊、保利尼奥还有这个奥斯卡都有进球，另外几个国脚也都回来了，里昂也有一个进球，然后王申超他们也上去踢了一会儿，反正这也是就是进赛区之前他唯一的一场跟海港队的一场就是磨合的一个机会嘛，因为其实他们离开俱乐部队也已经有4个多月了，实际上磨合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只能就是依靠这场比赛去稍微磨合一下。不过我看几个国脚应该说状态各方面还是不错的，精神层面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他们从这种封闭的状态回到俱乐部，我感觉队员还是比较兴奋的。伤病方面现在球队没有什么大的伤病，主要就是那个外援中后卫嘛，麦斯托洛维奇，他其实年初就来的时候就受伤了嘛，一场球没踢，然后休息了大半年，好不容易这个做完手术回来了，好不容易开始训练了，这训练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伤病，就老伤复发嘛，我估计广州也不会去了，今年肯定是用不上了。海港最近也踢了3场热身赛嘛，输给了天津金门虎，然后赢了长春亚泰，赢了北京国安。我觉得海港目标肯定还是要冲击一下联赛冠军，虽然跟山东鲁能积分差距也比较大，但是俱乐部的角度考虑，肯定跟山东鲁能还有2场直接对话的机会嘛。如果说能够战胜对手的话，就是还是有机会反超比分。当然，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俱乐部肯定还会尽全力去努力一下。 国安快比赛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三先生说了，名次不重要，关键是要锻炼新人，下赛季为下赛季早做准备吧。这么多的开始超市快开张了，我安赶紧提前下手，争取多来几条大鱼。 那个用李霄鹏指导的话说，怎么着，混水也混水摸个鱼是吧， 用山东话说 就学不好他那味儿，我只能就是那个这比赛非常精彩的是吧。 再说说广州队哈，广州队现在老队长郑智出任了一线队的执行主教练兼球员，公告是这么说的，即日起哈， 担任的工作是一线队执行主教练兼球员，也希望大伙儿都能够支持他哈。下周开启，他们是在13号晚上8点对阵国安队，周一是吧？ 周一晚上8点，这也是在争冠组就第二阶段的比赛的第一场啊，国安队的第一场就面对广州队。如果要是搁在往年，那这场比赛京粤大战肯定是重中之重，焦点之战。 嗯， 但是现在呢，这俩队当年有全联赛当中最出色的这一波外援，是吧？也包括像什么奥古斯托、比埃拉、保利尼奥、塔利斯卡等等一众的这个优秀外援，但是现在一划了，俩队的外援加一块100多万欧元， 那也挺多的了 啊，100多万就多 啊，在当下吗？你还想怎样？有外援就不错了。 就俩队加一块儿，平均如果一个队允许请5个外援的话，一个外援20万， 嗯， 还没咱们这个中国球员身价高呢。 好使就行，也不用太多，一两个就成。咱们家这个不也就是进了仨了吗？现在你得这么想哈，不能回到过去了。 就是没外援也行，反正有比赛就行。 现在的日子就得这么过。郑智哈，林本健，羊城晚报的记者说，只能是执行主教练。规划国脚不参加第二阶段的联赛了啊，直接就这么定了哈。听听他的，哎，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广州足球俱乐部在12月7号公布了一个公告，任命队长郑智为球队的执行主教练兼队员。因为现在郑智还没有考取相关的教练证书，所以他只能是执行主教练啊。在官方的这个名义上来讲的话，他现在还不具备成为中超主教练的资格。其实广州现在队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多的，首先就是俱乐部的欠薪，那么欠薪之后啊，这个造成了球队的阵容变化比较大，主要是几位入籍球员相继的离开，比如说高拉特回到巴西甲级联赛踢球，规划国脚阿兰在国家队踢完和澳大利亚比赛之后直接从卡塔尔飞回了这个巴西，还有埃克森在国家队隔离结束之后也是要回到巴西，另外两个像蒋光泰和洛国富现在也基本上确定不会参加中超联赛，因为他要跟俱乐部谈这个收入，年薪收入的问题，但是恒大现在不可能有钱，就是说俱乐部现在是没有钱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没法谈，那也就意味着蒋光泰和洛国富基本上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是不参加了这个中超联赛，所以这个阵容变化是非常大的，也就是恒大接下来第二阶段是全华班出战。 对于全华班来讲呢，刚才说到郑智因为没有教练资格证哈，所以作为菜鸟教练，菜鸟身份的教练，想要构建一套成熟的全华班体系，确实难度也是比较大。 那么阵容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下，球队的技战术肯定是要重新打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不能打造好这个技战术体系呢？大家知道，广州队本来应该是在9月中旬就应该集中开始集训备战，但是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那么先是以卡纳瓦罗为首的外教团队解约，然后这个入籍球员又相继的这个离开和不能参加比赛，球队实际上是在上个月中下旬由队长郑智负责召集自发的进行训练的，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于郑智来讲，他要重新打造这种球队的技战术体系，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观看广州队的训练的时候发现，郑智现在这个训练呢，他还是经常拿着这个 A4纸上面应该是写满了他的这个训练的一些计划，那么在训练过程中他是经常看一下 A4 纸上面的这个计划，然后再进行一些技战术演练的布置。那么可以看出，从这个场景可以看出来，郑智目前对广州队的这种技战术的打造还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所以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来讲对广州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啊，能不能打造一套成熟的这种技战术打法。 拿 A4 纸计划的写下来，怕忘了做备份。 嗯，其实你看，当时老马当主教练的时候，包括现在他也拿一小纸条，其实也是张 A4 纸一叠，然后装兜里，然后那纸上画了好多篮球场，然后每一个篮球场呢是一套战术或者两套战术的变化。并不是说他记不住，就是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在提醒自己比赛当中的一些临场的应用。我相信对于郑智来讲也一样，也就对于场上的一些要求，他真的他记不住吗？但只不过他没有作为主教练去指挥过训练，他把这些东西写上之后，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呢，作为一个梳理，也是提醒，哪一些重点。慢慢的，我相信，就是郑智他的从做球员时代的这种自律性，他的能力，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做教练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即便是这样呢，李本坚认为广州队的同组的四个对手，然后海港队是比较强啊，对于碰上山东和深圳，广州还是有机会抢分啊。分析一下对手的情况。 那么这四个对手里边，上海海港的实力当然是最强的，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外援阵容匹配是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奥斯卡呀、木一呀、小保利尼奥啊这些哈、个人能力都非常的强。当然另外三个球队对手来讲，相对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包括北京国安。听说现在可能是只有一个外援吧，而且这个外援可能是还是新来的。那么长春亚泰第一阶段表现不错，但他毕竟是一只升班马，相对来说他的板凳实力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厚。另外最后一个这个对手河北队，河北队可能情况跟广州队差不多，也是欠薪，然后这个工资发不出来，这个球员可能也是很烦恼。这个问题也非常多，而且从赛程来看的话，上海海港最后一个阶段他要面对山东鲁能，山东鲁能这个赛季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第一阶段他是积33分，排名第一，领先上港有5分，海港要跟山东打两场，另外海港还要跟这个 A 组的深圳队打两场，深圳队尽管第一阶段的成绩可能跟他们预想的还有一定差距，但深圳队的阵容也比较强大。第二阶段他有3个外援可以出场，卡尔德克啊、阿奇姆彭啊，这个还有金特罗，这3名球员是可以出场的。所以这两个对手对海港来讲的话也不太容易打。另外就是广州球员现在训练的条件是非常的恶劣的，球员的训练是非常的不系统，那么球员的体能能不能应付3天一赛是一大疑问。所以对于广州队来讲，欠薪，球队阵容变化大，球队技战术打造体系时间短，而且球员的体能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难以适应3天一赛的比赛节奏，这些我想呢都是广州队在这个第二阶段他要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几大难题。那么对于广州队来讲，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机会取得好成绩，有一些因素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可能对于广州队来讲他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他第二阶段的比赛对手四个对手上港其实我们现在叫上海海港、北京国安还有这个河北队以及这个长春亚泰队，所以这些因素我觉得广州队是可以利用的。总体来讲我觉得他有机会冲前三，但是争冠很难。 刚才说到了中超联赛的比赛的赛程，周一晚上8点我们将会在这一轮对阵广州队，同时周一的比赛从下午的6点就开始了，广州城对长春亚泰，然后深圳对海港的比赛是6点，和咱们同时开始的比赛河北和泰山的比赛也是8点啊。 这是咱们这个赛区。 对，从周日的时候呢就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周日是保级组啊，周一是争冠组的比赛。现在呢后面的比赛也都是三天一场，13号、16号、19号、22号这么去排下去的密集的赛程。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关注算是在叫什么后金元时代是吧，中超联赛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因为前两天呢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中国足球不是特别好的事儿，你比如说下边这条消息应该算是有可能引发中国足坛地震的一条消息。然后呢也有关于青岛队拒绝进赛区的消息，青岛队包括外援也挺气愤的，就说如果你不把欠的钱给我们结了我们就不进赛区。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呢，尽管离开赛越来越近了，但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依然并没有解决哈。虽然天津泰达现在是退出了中国足坛，天津队天津金门虎嘛依然是在中超赛场当中还要去征战保级组的比赛，但是呢相关的这个问责和调查并没有停止。根据天津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号在7号啊，也就是昨天发布的消息，原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的两任老总李广义和董文胜都已被查。这个消息也表示说呢，原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董文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原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李广义涉嫌严重违法，也正在接受调查。 李广义在2007年的7月份担任泰达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时候有8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泰达获得过联赛的亚军、足协杯的冠军，但是除此之外大部分赛季成绩平平。他在任的时候呢，球迷曾经发生过罢训事件引发关注，球队发生了罢训事件引发了关注，俱乐部还曾发过三问球迷的公开信，当时也是让球迷非常的不愉快哈。 当时这个罢训事件呢，就实际上就是于根伟、曹阳是吧，这个等等一些在天津队多年的所谓天津的名宿，实际上队内的一种利益关系的这个纷争。但是董文胜是2017年7月成为泰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最近的几个赛季呢泰达俱乐部也是在为保级而战，包括呢也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去年呢就开始拖欠球员和这个员工的工资达到数亿元。在投资方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退出之后，俱乐部现在是由天津市体育局在托管。那所以董文胜被查是不是就是要查俱乐部2017年之后的一些财务的状况？因为也有球迷提到了当时那个0-4嘛，0-4也是李广义时代。 在青岛这边呢，昨天上午在上海集训的青岛队也是开了个会，有很多队员呢代表也表示说，如果不解决球队长达8个月的欠薪问题的话，全队就将不会在原定的12月9号进驻到苏州赛区。现场也有外援的情绪比较的激动，会议中途据说就离开了。目前呢，青岛队欠薪有8个月的时间，俱乐部以及相关部门提出了股改的方案，但是推动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一个是不进赛区，另外呢一个是进了赛区之后球队会怎么样现在也不一定，因为在争冠组的这个阵容当中，比如说河北队也已经是进了赛区了对吧。前一段时间呢河北队的领队郎征也是咱们前国安的队员，还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就是发表了那份声明嘛，目前不拿任何的工资来为俱乐部继续工作。但是到现在呢河北队的股改的推进也依然是困难重重，包括像青岛队的这个股改的推进，足协方面要求各俱乐部进行股改，但是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吧。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观众在为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喝彩。2018年3月11号，在平昌冬残奥会越野滑雪男子坐姿15公里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鹏奋力争先。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世界越爱越精彩。欢迎来到第二时段，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哈，先从冬奥会的消息开始，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周末这一阶段的中超联赛就要开始了，您可以展望一下咱们国安的情况哈。 嗯， 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哈， 李霄鹏那个四不准， 四不准，对对对。 你看这个8216就说了，这四不准更像是媒体给李霄鹏戴的紧箍咒，但是我一直就是个人啊持这个怀疑态度，这个四不准是不是李霄鹏说的？就是以他的这种性格。会把就这样的四条拿出来，作为一个所谓的队规啊，或者是公开的向外界宣布这条这四个是不能做的，我觉得不像他的做法，真的。这个看看， 或者是谁概括出来的？ 哎，对，看看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不是有更准确的消息？因为李霄鹏现在也没出来肯定，也没出来辟谣嘛。 嗯， 再等一等。当然呢，对于这个四条规定，大家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看法哈。也可以在微信和微博平台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先来关注一下冬奥会的这个消息。针对有报道表示说呢，美国政府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昨天发布声明表示，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是超越政治的。国际奥委会在声明当中表示，一国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出席奥运会纯粹是该国政府政治方面的决定，奥运会和运动员参赛是超越政治的。国际奥委会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多次表达对奥运会和运动员的支持，最近一次是上周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协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这一决议，决议敦促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七天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七天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嗯，新华社也给出了时评，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这种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荒唐行径严重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和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美方此举必将遭受新的失败。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奥运会本身也不是外交活动，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声称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所谓抵制行径也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是美国一些政治势力用以打压中国的诸多手段之一，用所谓人权为借口为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的抵制，只会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更加看清美国政客的虚伪面目。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呢，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北京冬奥会是全球期待的盛会，是各国运动员公平竞赛的舞台，也是冬季运动爱好者的热切期盼。各国运动员热切期待来华参赛，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美国运动员啊，这将是一次难忘和美妙的经历。中国不会辜负全世界的期待。各国运动员呢，都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包括像国际奥委会和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多国纷纷表达了对于北京冬奥会的祝福和支持。国际奥委会表示，相信北京冬奥会将会向世界展现抗击疫情的榜样力量，推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所谓的外交抵制，最终将会被证明是一个笑话。无论美国少数政客抵制或不抵制，都不会影响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在北京如期举行。其实就是咱们欢迎的呢，是这个运动员啊，是吧，代表团啊，来这儿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这什么政客什么的来不来，来了咱也不知道，不来其实说实话咱看比赛的时候咱也不知道， 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关注。 对，你看咱们这个哪怕就是说近的是吧，东京奥运会，那咱关心的是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这个拼搏精神、精彩表现，也不知道都去了多少这个官员什么的。 昨天北京冬奥会的火种首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中国石化总部举行， 我们的记者金泽给您做介绍。 12月7号，北京冬奥会火种首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主会场中国石化总部通过连线方式与分会场共同观赏了奥林匹克火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分会场分别设置在湖南省凤凰县、甘肃省东乡县、西藏班戈县等8个中国石化邦扶地区的援建学校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马永生说， 奥林匹克圣火是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的象征。我们乡村振兴联系点8个学校的小朋友和老师啊，一起连线参与了这项活动。我相信啊，奥林匹克的圣火一定可以给这些孩子以特殊的力量，为他们点亮前进的方向。 10月20号，北京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塔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北京冬奥会火种抵京。火种的抵达标志着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创新打造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其中，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是整体火种展示计划的重要环节，是展示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 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张家口赛区。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期间将会承担大部分雪上项目的比赛，将会产生51块金牌。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呢，大多是依天然的地形而建。赛时将会面临低风、大温等复杂的天气情况，那么这里的电力如何保障呢？相约北京，我来提问，来听我们的记者徐珍带来的报道。 由国家电网冀北电力组成的电力团队为张家口赛区的场馆提供电力服务。今年2月份测试活动以来，先后组建了600多人参与到张家口赛区的保障队伍。仅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一个场馆就有电力团队61人，冬奥赛时将达到71人。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由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以及山地转播中心组成。竞赛场馆多依天然地形而建，赛事将面临低温、大风等复杂的天气形势。电力团队如何提供电力保障呢？国家越野中心电力经理霍大伟介绍。 应该说啊，这个低温啊，这种天气呢，对于电力设施啊，确实是个挑战。通常的电力设施呢，会2个比较难度过的时间，就是一年的2个双峰，一个呢是迎风度夏高温天气，一个呢是迎风度冬。这个冬奥呢正好是在冬季，这个困难呢肯定是比平时要多。我们针对大风，所有的电气设备均采用电缆的方式，不采用呢架空的这种形式，来减少风对架空的电力设施的扰动。第二呢，我们所有的电力设施均是采用更高等级的低温的这个设备选型，来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电力保障团队技术负责人李小虎说道：“ 对于这个用电安全，分为用电侧和这个我们供电侧。对于用电侧呢，我们是与这个各业务领域签订了用电安全告知书。那么在这个供电侧呢，我们有一点一案、一线一案，针对每一个供电设备制定了事故预案，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应急的处置方法。” 张家口地区风、光等再生能源丰富，国网冀北电力充分利用这些可再生能源，通过各级电网为场馆提供充足的绿色电力。霍大伟说道：“ 这个电力呢，我们打造的是叫能源互联网，是这样一个概念。整个场馆的用电，在张家口地区，我们利用了现有的500千伏一直到220千伏的终端用电。”通过各级电网充分利用呢张家口的风光资源，来给场馆来供电，能够达到充足的这个绿色电力。张家口地区新能源的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传统装机容量，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为了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门头沟区打出了冰雪运动进校园的组合拳。在门头沟区体育局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整合资源优势，让区内的中小学生来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成长乐趣。来听记者楚燕带给您的报道，冰上激扬青春，走进大玉一小的冬奥课堂。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为积极响应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门头沟区打出了冰雪运动进校园的组合拳。在门头沟体育局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整合资源优势，让区内中小学生们感受到了冰雪运动带来的成长乐趣。门头沟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门头沟啊，利用咱们北京市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支持的捐赠专项资金，面向全区38所中小学、20000余名中小学学生发放冬奥冰雪知识手册，在19所国家级、市区级冰雪特色校开展冬奥冰雪知识讲座、陆地体验、实地体验等活动。同学们在学校开展冰雪活动的基础上，在冬奥知识、冰雪运动常识、技能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为了一探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实况，记者来到了门头沟区大玉一小。作为全国冰雪特色校，一系列冰雪运动课程走进了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副校长李建华介绍， 我们在3、4年级开设了每周一节的速滑课，那学校购置了速滑课需要的冰鞋，包括他们的装备，聘请的区体育局的专业的教练来给学生上冰雪速滑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成立了学校的这个速滑队。 在丰富课程的基础上，为了让孩子们更加生动地参与冰雪运动，在区体育局的支持下，大玉一小将学校的实践基地改造成了仿真冰场，采用荷兰进口仿真冰技术，用速度点燃了这所山区小学孩子们的冰雪梦想。副校长吕建华说， 仿真冰的这个冰雪速滑管理锻炼了孩子的体魄，另外磨练了孩子的意志。从一开始遇到困难，到最后他们没有孩子退缩，都是想办法的去克服困难，去练，到最后能够上冰，能够自己去滑。 这座仿真冰场的建成不仅磨砺了孩子们的冰雪意志，还为许多孩子了解冬奥打开了一扇窗。正在仿真冰场上自由驰骋的吕悠然告诉记者，他未来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一名速滑运动员，在冬奥会上为国争光。 大家好，我是2年级5班的吕悠然，今年7岁半，我特别喜欢滑冰。我的奥运梦想是可以代表我们的祖国去为国家争光。 在学校的培训之下，今年才7岁半的吕悠然已经凭着自己的实力进入了区滑冰队，不久之前还出演了冬奥歌曲《向世界微笑》的 MV 录制。然而这些优秀的成绩都离不开那些不为人知的刻苦训练。吕建华介绍， 就是这些孩子真的很苦，他们除了上课以外，那么我们体育局也特别支持我们，他们周六日区队的上冰的课程我们的学生也去参与，所以他基本上每周都要有4天到5天的时间去上冰，体力上也很累，但是没有孩子退缩。那不仅如此呢，比如说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挨着冰河嘛，那么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我们还大冷天的就是寒假里边坚持到这个河上边，就是也去提高孩子的成绩，我觉得也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 在大玉一小，除了冰雪运动本身的训练之外，各式各样的奥林匹克文化宣传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一线执教人员，大玉一小班主任丁瑞杰感受到了一系列的冬奥宣传活动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 首先我们学校层面呀，就开展过冬奥主题的绘画活动，然后创作童谣诗歌活动，还有那个相关的音乐的，还有劳动课上的你手工制作的，都是迎冬奥的。我们学校也会借助一些机会给孩子们进行这个广播科普，我们在艺术节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宣传冬奥的视频，孩子们可以来观看，他们从学校的这个各个方面都能了解到这个冬奥相关的知识，他们的热情是挺足的。我们班级曾经做过一次这个冰雪主题的绘画活动，孩子们画的画冰墩墩雪融融都特别好，栩栩如生，手抄报呀什么的，我们就把孩子们的作品都展示到班级文化墙上。 上，他们可开心了，看着自己的作品，觉得好像冬奥真的来到他们身边一样，他们好期待这个冬奥会的开展。 大一一小有理论有实践的冰雪教育普及，是门头沟区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的缩影。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冰雪、接触冰雪、爱上冰雪，门头沟区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表示，通过加大冰雪运动的师资力量，为中小学掌握冰雪运动保驾护航。他介绍， 在未来，门头沟区还将联合的专业体育院校对辖区内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冰雪运动专项培训，并选拔优秀的体育教师参加短期的出国培训。未来每所学校将至少有一名体育教师具备教授冰雪运动课程的能力。 12月16号到21号，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将会举行第15届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锦赛。东京奥运会的跳水冠军全红婵和汪涵呢将会亮相跳水表演赛。这次呢，我们有27个人参加比赛，女队运动员呢有13位，游泳这边有张雨霏、李冰洁、程玉洁、侯雅文、刘雅欣、马晓明、彭旭伟、唐前庭、万乐天、吴清峰和于一婷、朱家明、朱梦慧。男运动员呢有14位，包括像汪顺、严子贝、秦海洋、陈恩德、洪金泉、潘展乐、孙家俊、宋宇宽、唐浩洋、王长浩、王谷开来、杨金童、张周健和张子阳。 那这一届短池游泳世锦赛呢，也堪称是水上嘉年华啊！第一次纳入了马拉松游泳、跳水和高台跳水三个项目的比赛。侯雅文、马晓明、张子阳和唐浩洋将会参加马拉松游泳年度总决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10米台冠军全红婵、女子3米板双人冠军王涵以及男选手李正、连俊杰将会亮相跳水表演赛。到时候呢，各队的跳水选手将会混编组队进行3米板和10米台的较量，高台跳水则是2022年福冈游泳世锦赛的资格赛。 短池游泳世锦赛是在25米长的泳池当中进行的世锦赛，国际泳联主办，每隔2年来举办一次。本次比赛呢，原来应该是去年的12月份进行啊，受到疫情的影响延期了一年。中国游泳健儿在此前的一届2018年的杭州短池世锦赛上是3金5银5铜的成绩。这是游泳世锦赛的情况，哎，大伙聊的真是话题多样哈，聊什么都有。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国安马上就要开始第二阶段的比赛了，你可以展望一下哈。还有一个就是，据说国足有个4不准，大家也可以聊聊这4不准到底准不准，行不行？有很多话题哈，大家都在进行当中。有关注到咱们这个到底来不来参加冬奥会的，也有这讨论转不转播的。四猴哥什么时候转播咱们国安的比赛啊？ 下礼拜一啊。 我们有一个转播的具体计划是吧？ 就是按照这个比赛的赛程啊， 每一场都转哈。 对，每场中超的比赛呢，咱们都会有转播啊。相信大家呢也一直都惦记着这个咱们国安的比赛嘛，所以从下周开始又重新有球可看了。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转播节目《激情赛场》，稍后继续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逐渐转阴，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夜间北京将会迎来一次雨雪天气，城区以及平原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西部和北部地区以降雪为主。明天早高峰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较冷，中午到下午适合登山，光照不足，不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8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来到第3时段，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早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第3时段哈，我们从篮球说起，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国安的话题还有国足的话题您可以继续哈。昨天女篮的比赛，哎呦，咱们首钢女篮是44-91的大比分输给了内蒙古队哈。现在内蒙古队是12战全胜，领跑积分榜。昨儿这比赛怎么打得这么差哈？跟人家比，哟，差了40多分啊。 还行吧，就咱们这边呢，都是一些年轻人是吧？这个咱们怎么说，这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吗？咱们现在呢，也不在这个女篮方面有这么多的投入了，而像内蒙古啊，包括像四川呀、不断的在大手笔的引援，基本上把国家队就全都弄到这俩队去了，就包括北京啊，包括广东，昔日的 WCBA 联赛当中的一些强队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输球呢在情理之中吧，因为作为职业体育，如果你没有更多的这个持续投入的话，确实是很难啊。排名次席的四川也同样是12场不败嘛，85-75战胜了山东。另外的3场比赛，山西女篮73-59战胜了浙江，上海女篮呢89-72击败了东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篮联队，是70-75不敌河北女篮。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您介绍了，在第11轮的比赛当中，江苏南钢的球员孙俪在跳投3分的时候，遭到了大学生体育联合队的球员古一彤的垫脚受伤了哈。现在不知道这个职业生涯还能不能够继续。12月6号的时候，他是通过视频哈把这个事儿哭诉了一下，说没有人向他表达任何的歉意。就在那天晚上，古一彤也是通过微博发布了道歉，因为有这样一个时间的延迟嘛，孙俪感到挺难受的。他说事情发生之后，一直到他视频发出之前都没有人向他表达歉意，还是因为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哈，他才看到了这个微博的道歉。孙俪说，我觉得这个道歉好像没有意义哈，到底是在给网友一个答复，还是说真正从内心而发对我个人是一个道歉呢？到底跟谁道歉呢？还是说只是为了撇清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道歉是不够真诚的。 对，确实这个垫脚的行为，不管说是在女篮还是在男篮的赛场当中，都是被大家深恶痛绝的。而且呢，如果真的是意外，那都在一个赛区是吧，到这个人家宿舍去亲自面对面的去道个歉，去看看人家去，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可能从内心的深处是不是就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做错了，只不过是受到了来自于外界舆论的压力吧。这个事儿也是值得大家持续的关注啊。但是我倒是觉得孙俪这个伤呢，你看当年也有很多运动员受过这种骨折的伤，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治疗，好好的康复，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痊愈。而且我也坚信不会说影响，就是像有的报道说的职业生涯报销，我觉得只要有现在这种医疗水平的足够的保障的话，他可以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希望就是尽快的恢复。 早上也提出一个观点哈，因为他经常受伤嘛，他说有的时候这个脚踝的伤是个比较复杂的事儿，不是说一个单一的，比如说你就是韧带断了呀，或者 是那里的这个伤势只是那一下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况，说到时候也得看看，因为他自己也受过伤，也是各种体育锻炼带来的伤病，说有可能这个伤 叫久病成医， 对，这个伤可能不是一下，可能是好几个问题纠结在一起，但是每一个小问题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的脚步的状态。 这个一个是生理上的这个康复，另外的一个呢是心理上的复健，对于运动员来讲非常的重要。 嗯，说到女篮哈，昨天有一个国际篮联的新的国家队排名，我们中国女篮呢现在是618.2分，排在世界第七，现在排在日本女篮前头哈，咱们排在亚洲第一。但是呢，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是输给了塞尔维亚队，非常遗憾的止步了八强。日本女篮可是斩获了银牌的哈，在亚洲杯上也是实现了四连冠。所以说无论是在奥运会上还是亚洲杯上，最近这段成绩呢女篮是不太理想哈。当然我们还是有像李月汝啊、韩旭啊、李梦这样的世界级的球员还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世界杯、巴黎奥运会上也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冲击更好的成绩。 嗯，另外再关注一下咱们的男篮，北京首钢队的后卫林书豪日前呢也是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说自己增重了17斤啊。确实呢，他这段时间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训练吧，在美国飞往中国的过程当中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一个非常长的治疗和康复期，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林书豪的体重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看到他明显就消瘦了，所以呢恢复了之后开始增加一些身体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现在呢跟球队一起已经是从诸暨返回了北京，正在首钢篮球中心和全队进行合练，在肌肉的增加之后他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最近的力量也增加了，肌肉线条呢也出来了是吧，最近的训练状况相当的不错。 嗯，图片九宫格待会儿可以去看看哈。宋翔北京报的记者说了，对于重回赛场确实身体重要，身体这个对抗很重要。 嗯，北京首钢队的后卫林书豪在近期透露呢，他的体重啊，在近期呢增加了17斤，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啊，书豪呢，他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啊，并且呢，在康复及恢复身体的过程当中呢，体重呢下降的比较多，体重下降呢，对于林书豪而言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呢影响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身体的能力以及对抗等等，而在近期呢，书豪。一方面在增加体重，另一方面呢他也在恢复身体，整个的对抗能力在增加，这个呢为他第二阶段啊有着这个出战比赛并且有着比较好的表现呢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因为呢只有你的体重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你才能够更好的在球场对抗，特别是像书豪这样的这种后卫外援啊是对方重点关注啊这个重点盯防的对象，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抗能力，所以书豪的体重的提升啊对于他自己而言，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首钢队的对手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赛程，25号开始的这个赛程，对手比第一阶段呢还是要更强了一点。当然，第一阶段也有一些强队，像面广东啊，对吧？像面对这个上海啊，但第二阶段呢可能会更困难一点吧。宋翔也分析说呢，对手实力可能会更强，首钢队还是要抓住机会啊，去在比赛中抢开局。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首钢队在第二阶段的赛程呢，相比较第一阶段而言呢，应该说还是艰难的程度啊会小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啊，首钢队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强队很多啊，包括两次面对广东、浙江跟上海这样的强队，而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北京首钢队面对强队的次数并不是很多，虽然说会两次碰到辽宁，但同时更多的还是碰啊一些比如说同曦啊、天津啊这样的这种联盟垫底的球队。所以呢面对这样的对手或者说第二阶段整个的赛程而言呢，首钢队的艰难程度啊要比第一阶段要好一些，所以首钢队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开局呢我们会碰辽宁，我们会碰同曦，还有吉林、山西这样的球队，其实呢这样的这种对手呢有的呢比较强，但同时呢一些球队比如说同曦队啊应该说比较弱，所以呢我们的这 样的赛程，我们要机会要把握住。这种请开局，历来是北京守望队的一个在赛季的一个阶段啊，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们在第二阶段就像是第一阶段一样啊，该拿下的比赛一定要拿下，并且他们要在第二阶段去巩固、提升自己的常规赛的排名。在打完两个阶段之后啊，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所剩的比赛啊并不是很多，但你要看到北京德比还没有上演，所以在第三阶段的时候必定会有两次的北京德比，这个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第二阶段啊是一个巩固跟提升名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北京守望队一定要抓住。但同时呢，他们也会面对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他们面对的这些对手呢，很多支球队啊都有外援，这个呢其实给首钢队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第一阶段啊很多支球队都是全华班，但到第二阶段啊，当一些这种强力外援回归之后啊，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变联盟的格局，整个的很多支球队的实力也会发生这种提升或改变。比如说天津队啊，比如说吉林队这样的球队呢，在第一阶段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当第二阶段他们有了外援，有特别是这种强力的外援回归之后，其实呢对于他们而言呢是一个实力的提升。但是呢守望队也有自己的林书豪的一个回归，并且第二阶段我们还有吉布森的一个加入，整个的后卫线我们会有很多的人员的这种轮换，当然说轮换呢肯定会有一些磨合，这个呢我觉得会始终贯穿于第二阶段的一个主题。但是纸面上来看啊，北京守望队的阵容呢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并且是非常的充裕的。我们其实很久没有打这样的富裕仗了，我们也希望北京守望队能够在第二阶段有比较好的表现，去实现他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请杨申哈跟大家也说说这两天篮球方面的事儿哈。请进杨申，你好，杨申。 哎，小姐好，侯哥好，哎， 杨申好啊。咱先说说这个 WCBA 吧，因为最近这不管说这比赛的过程是怎么样哈，因为赛区也不让大家进哈，大家可能只能通过一些网络的媒体看一看比赛，但是呢在这两天的时候，这个垫脚的事儿啊，古一彤这个垫脚的事儿是被大家不断的在发酵，包括他的道歉，孙俪也表示说呢不接受这个道歉。你觉得就是关于这样的犯规是球队管理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偶发的情况，还是说这个事情在整个的篮球圈里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 首先这个事儿我觉得在看了录像之后呢确实是感觉到比较恶劣了。这个垫脚的这个动作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就是造成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基本上算是有一个定论了吧，毕竟这个处罚已经出来了，停赛罚款，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处罚稍微轻了一点，没有这个有那种大快人心的感觉，但是总归这个处罚是出来了。那你说这个造成这个事情的原因呢，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和球员当时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和比赛习惯也是有关系的。那咱们打球咱们也不会给人家垫脚是不是，咱平时打球咱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你说那个比赛的环境的之下你伸出这个脚的目的是什么，那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那打了那么多年球又是职业，咱们的业余的都不垫，他们职业的垫，我觉得这个就是足以说明问题了。那至于是他个人当时的冲动也好啊，还是说整个球队是在这种整个的氛围是不是就是比较严的，或者怎么执教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关系，这个咱们不好去太多的评论。那么我了解的情况或者是我理解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支队大体协这个联队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大运会做准备的。那整体上来说他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就是一定要求会非常严格，因为他们是有比赛的明确的比赛的目的的。那么这支球队的教练李隼南指导，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练啊，就当年也执教过邵婷等等人，那之前也执教过大学生国家队的比赛，去参加过大运会， 他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执教包括平时的训练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两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我觉得不应该下这方面的联系和定论。那就是咱们就单独就这个事件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恶劣的。那么咱们换过来说，这个首先就是这个事件的定性，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一定非常恶劣。那么这个运动员的这种反馈，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在哭诉也好啊，委屈也好啊，痛苦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些方面还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了，就是现场的这个反应啊，现场这个医务方面的反应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女篮联赛的这个相关的保障，我觉得是一直以来并不是受到很好的重视的，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啊。另一个方面呢，我是觉得你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男篮 CBA 咱们是有这个伤病的保险的。 对， 女篮有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我印象当中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很有可能没有。那运动员受了这么大的损伤，很有可能职业生涯报销的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后续的保障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绝对不是为这个做出这样的动作的运动员去张目的，不是为他平反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女篮运动员在临场的时候的自我保护意识会不会变得更强一点？包括打脚，我觉得那个受伤的角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脚。真的，我觉得如果说是有一个很好的打脚的话，是不是会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对。那么另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网络的炒作是非常的厉害的。那我们在这种网络的连续的不断的曝光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一些事件升级化、扩大化。那么咱们的这些球迷们，包括媒体们，是不是有一个更加这种自我的这个主观的意识，是不是能够更加平衡、更加准确？这个是我在对这件事情上的一些思考和看法吧。 女篮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哈，因为在这个赛场当中，一些伤人的动作，这可能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到的，而且是不应该出现的。也希望就是我们的联赛的赛场环境呢，能够更好一些。当然，马上呢，到12月25号的时候 ，CBA 比赛也将会重燃战火了。那说说咱们两支北京的球队吧。先今天呢，就是聊聊首钢，因为前两天呢，也是林书豪呢发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说，增重17斤啊，主要长的肯定都是肌肉，因为这段时间呢，对吧？他练的比较狠。 那你的意思还在长点别的？ 不，因为有朋友在问嘛，家里人在问，这17斤长的是肌肉还是脂肪？但是我相信这17斤一定不都是肌肉，他们不可能全长肌肉。他在这个长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这一定的比例是吧？他在长。那不可能说这个一点脂肪不长，这不现实。就可能长个一半斤是吧？剩下人家这个15-16斤都是肌肉，也正常啊。当然，这咱也没给人家去具体测过。但是呢，书豪他在不断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在尽快的加入到一个球队的磨合和自己个人的比赛状态。你觉得首钢在第二阶段的开局这个时间会能够抢一个好的开局吗？ 我还是挺抱有信心的。那之前咱说到这个增重的这个事儿，我也想了，我说这个因为咱不健身、哎、其实我好像觉得就是增一斤肌肉都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吧。是吧？ 对。 那苏豪这17斤，一方面说他这个做了一个非常艰苦的训练，是吧？这肯定是好事情。 对。 啊，那另一方面呢，说17斤，你就是咱俩增17斤，一方面是很难。 不难，咱俩不难，咱俩每天晚上撸串去，这个半个月咱俩就回来17斤， 增10斤肌肉挺难的 啊。对， 反过来说就是，他当时这个肌肉消耗量是很大的，要不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揣起来的。 对， 对，是吧？这个就是两方面说嘛。那么书豪这个身体的力量能够回归到，咱假设17斤就是他失去的那个17斤体重，比如失去了15斤，他又揣回来17斤。还有增加2斤，是吧？这个对于他的身体对抗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咱们首钢队第一阶段 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后场的这个所谓的更好的给内线喂球这一下， 嗯， 是吧？是不是能够有很，是不是第一阶段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深，并不是那么深。那么舒豪回来，他有一个很好的支配球的这个能力，他的个人进攻咱们先放在一边先不说，他支配球的能力肯定是通过之前和咱们守钢队的比赛，大家都看到了，临场的一些这种判断啊，一些传球会给不论是内线还是锋线造成很好的这种机会。那么现在队内有两个非常好的内线球员，那么他们的挡拆的质量也都是比较高，下顺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终结能力现在通过第一阶段最后几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非常不错。那么舒豪到来之后，如果能够和这两个大个有很好的化学反应，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的防守的这个重心有转变的话，那么一方面大个能够打进，另一方面我们的侧翼也会有更好的空间和机会，这个对球队的整体打法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帮助，让球队变得更加的灵活，变得更加的具体。当然舒豪还有非常好的篮球的智商，那么虽然现在规则有一些改变，但是他的这种临场的主动的身体的接触，这种造犯规、制造犯规的能力、上发球线的能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术环节。所以各个方面综合下来，只要舒豪的身体能力恢复到了大家所期待或者说他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这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他对球队的帮助还会非常大。那么赛程来讲，确实有强队有弱队，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强队基本上第一阶段该打的已经打了，没打的可能就辽宁了，没打过的可能就辽宁了，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对首钢队第二阶段的整个的战绩是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比较好的预期的。 好，那也感谢这个杨慎的分析哈。接下来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常跟咱们来说说 CBA， 尤其是北京两支球队的情况啊。早上大伙儿都等着你呢。 没问题，没问题。 好，再见。 好，你们继续聊，拜拜。 好，再见。谢谢杨慎的分享哈。篮球的消息刚才大家都在咱们这个聊天室当中说着呢哈。欢迎您继续来互动。那咱们说说这个昨天的乒乓球哈，乒乓球昨天还真是赢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世界杯决赛昨天在新加坡结束，我们的樊振东和孙颖莎分别获得了男女单打的冠军。 你看前两天还说呢，是吧？咱们在这个 WTT 这个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呢，一开始表现的不是很好，像什么王曼玉啊什么的，给人家点机会，让人家看着点曙光， 还是没给。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一巴掌把对手打醒，告诉你们，最终还得是咱中国选手拿冠军。 沈彤为您做介绍。 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开心吧，因为能够在这次这么高的水平的比赛里获得冠军，也是第一次这个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自己还是非常开心。然后在决赛里面，我觉得自己也得到了锻炼，也收获了很多吧。 这是樊振东夺冠后的感言。一周前刚刚在休斯顿世乒赛当中加冕世界冠军的24岁国手樊振东，昨晚在 WTT 世界杯决赛当中以4-1击败了18岁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了这项赛事首个男单冠军。除了在第二局被对手扳回一城之外，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始终掌控着比赛节奏，并没有给张本智和太多机会。赛后樊振东也是在现场感谢了球迷对他的支持。 作为能够来到新加坡参赛，然后有这么多球迷来到现场为我加油，自己其实我认为身体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疲劳吧，但是通过这些鼓励支持，自己能够得到很多的这种力量嘛。 在此前进行的女单决赛成为国乒的一场内战，结果刚满21岁的孙颖莎是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斩获女单冠军。其中第二局双方发挥了高水平，孙颖莎在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反击，并以17-15逆转取胜，大比分2-0领先，成为比赛的转折点。最终孙颖莎继世乒赛之后再次战胜王艺迪，夺得首届 WTT 世界杯决赛的女单冠军。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还是非常激烈非常精彩吧。其实我也是刚在世界锦标赛跟王艺迪打完吧，其实我们俩也是非常熟悉吧。我觉得其实面对今天这场比赛，自己也是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吧。还是很开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吧，然后谢谢在场为我加油的朋友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昨天孙颖莎夺冠之后啊，也是上了热搜。孙颖莎说夺冠了要好好休息，大伙儿也关注到昨天夺冠之后哈、啊、她的采访，然后有记者就问说你如何庆祝夺冠呀？她腼腆一笑说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各位网友就说这连轴转的孩子辛苦了哈、啊，也给她点赞啊。 另外呢，孙颖莎夺得世界杯冠军，小魔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哈、啊，也是上了热搜，4-2战胜王艺迪。是拿到了女单的冠军，尤其是这个第二局神仙打架，一路僵持，这个巅峰对决，最后还得看咱们中国选手之间的。当然，最后呢，孙颖莎也就是小魔王，还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拿了冠军。 嗯，刚才我们在第二时段跟大家介绍的，美方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而我们外交部严正交涉也是上了头条哈。再有呢，来看。丁俊晖一轮游也是被大家关注到的。苏格兰联赛当中，苏格兰这个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是一轮游，排名又下降了。第一天就很多人掉队，也是引起了很多这个台球迷的关注哈。苏格兰公开赛威尔士的这场比�赛延期进行了资格赛，小丁是3-4输给了张安达，所以是一轮游。 嗯，另外呢，根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呢。托特纳姆热刺队队内多名队员新冠检测呈阳性啊，也是上了热搜。这其中呢，包括6名球员、2名教练。那在周二的时候啊，也就是在当地时间周二，就再晚一点的时候呢，热刺全队还会再有一次新冠检测的这个检查。有消息表示呢，这六名队员分别是谁呢？孙兴民、卢卡斯·莫拉、本·戴维斯、布莱恩·希尔、埃默松。和克里斯蒂罗梅罗。 嗯，刚才我还跟王毅惊讶说啊，孙兴民、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状态还不错，老进球哈、所以我还挺惊讶的。哎，可能也是因为进球之后老跟大伙儿抱来抱去的。 反正纳乌的联赛呢也一直是主客场这么进行着、看台上呢也有那么多的观众、所以你看欧洲的联赛球员出现新冠检测阳性的还真的是很多很普遍、那他们检测完了之后去隔离，隔离治疗完了之后，回来，基本上也都是继续踢啊。 嗯，希望他们也有大事儿哈。昨天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换届大会，也是首都体育记者之家授牌仪式在北京进行。来听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为您做介绍。 昨天，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换届大会暨首都体育记者之家授牌仪式。在北京恒源祥大厦隆重举行，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汇聚一堂。会上，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主要负责人从各个方面对协会工作进行了汇报和总结。会议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新一届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将首都体育记者之家的牌匾授予恒源祥大厦。新任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会长吕惠民表示， 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啊，产生于1984年，到现在已经有37年的历史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它见证了整个北京市体育整个历程，包括历届的重大体育赛事啊，和这个几代人的成长啊，这个历程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说呢，这一届换届呢，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体育宣传将来今后怎么走？这是我们将来需要利用北京体育记协这个平台啊，进行探索创新，不断的去发展，保持它这么多年的一种持续性。 未来，恒源祥大厦将作为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以及北京市体育记者开展各类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推动首都体育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刚才有看到灰太狼说，女乒的整体实力真是超强大，孙颖莎的心理素质极好，沉稳坚定，今后几个应该是国乒的主力担当哈、这几个人啊，也有说莎莎我爱死你了，特别喜欢你。 确实呢，孙颖莎是那个特别容易让人这个对她有怜悯之心 啊。怎么叫怜悯之心？喜爱之情？ 不不不，我觉得是那样，就是她总是那种特别无辜的眼神，然后被所有的人过来捏来捏去，捏来捏去，然后那脸蛋被捏成那样了，就特别心疼她，你知道吗？ 她不是说了吗？输了不让捏，赢了还行。 她说不让捏，人过去捏， 她也没辙， 对，她也没辙。 嗯。好，一会儿第三时段咱们还有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哈，这刚才说 AC 米兰也输球了，咱们稍后说。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徐楠楠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对中国的雪。 早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中国队在雪上项目就取得突破，徐楠楠夺得了空中技巧女子亚军。8年之后的都灵冬奥会，韩晓鹏惊世一跃，摘下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实现了雪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那届比赛，李妮娜在女子组还获得了银牌，距离最高领奖台也只差一步。 我们等待到看裁判的打分。 哎呀，只给了96.58分。那么空中自带上还是扣掉了一些分数，这样的话，李妮娜是暂时排在了瑞士选手之后，197.3。 从此之后，中国空中技巧队就开始形成了集团优势，新秀不断涌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队再次拿下一银两铜，成绩斐然。2014年索契冬奥会，徐梦桃、贾宗洋、齐广璞都是夺金大热。不过，正当中国队顺利杀入决赛之后，男女决赛都杀出黑马选手，结果中国队又和金牌失之交臂，获得一银一铜。4年之后，冬奥会来到韩国平昌，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刘钟庆等名将继续领衔出战。也是中国唯一一支拿满参赛资格的雪上队伍，但美中不足的是，完全具备夺金实力的中国队收获两银一铜， 最终是128.05分，这个分数仅跟第一名差了0.46分。最终中国队贾宗洋是获得了银牌，获得冠军的是乌克兰队的阿布拉门科。 自徐楠楠在1999年长野冬奥会获得银牌，20年6届冬奥会，中国女队获得5银2铜。自韩晓鹏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夺金之后，此后3届冬奥会男队收获1银2铜，中国空中技巧队仍需努力。徐梦桃和他的伙伴们每天都在积累， 现在自己也是储备了5.0这个难度，接下来还要把这个难度储备更加的稳定，首先要跳出来，还要成功，必须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嘛。 期待北京冬奥会的时候，站在赛场上的我是非常有底气的，然后非常自信的，并且非常洒脱和从容的，竭尽所能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让我们相约2022，圆梦金牌。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来到第四时段哈，第四时段呢，从欧洲赛场说起吧。今天凌晨，欧冠小组赛 A 组第六轮，巴黎在主场4-1击败了布鲁日。这场比赛姆巴佩开场7分钟连进两球，梅西也有一个世界波，扩大了比分。里茨扳回一球，梅西还制造了点球之后罚进，锁定了胜局。 另外呢，在 A 组，曼城是客场1-2不敌莱比锡，索布洛伊和安德烈席尔瓦都是取得了进球，马赫雷斯呢是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莱比锡是取得了连胜哈，是获得了小组第三，他们将会去参加欧联杯。 嗯，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就是 AC 米兰了，在主场1-2不敌利物浦， 托莫里是率先取得进球，但是呢萨拉赫和奥里吉的进球帮助利物浦是实现了逆转，这样利物浦取得全胜。 AC 米兰非常遗憾输球之后呢垫底被淘汰出局。 在巨龙球场，西甲的劲旅马德里竞技客场挑战波尔图队，双方呢是3-1啊，最终马竞取得了胜利。马竞小组赛2胜1平3负积7分，小组第三，晋级到了淘汰赛。其中苏亚雷斯第13分钟伤退，格列兹曼是在第56分钟打破场上的僵局，随后在结束之前又助攻克雷亚破门锁定了胜局。卡拉斯科、温德尔在冲突当中双双拿到了红牌离场。这场比赛德保罗中场之前的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又破门了，锦上添花，所以这场比赛真是跌宕起伏。奥利维拉的点射破门为波尔图也扳回一球。那在西组的比赛当中，哎，看德甲你们的球队， 哎，多特蒙德在主场是5-0大胜了贝西克塔斯，马伦进球，罗伊斯和哈兰德都是梅开二度啊，未来呢可能真的要看看哈兰德了。多特蒙德将会参加欧联杯的比赛，携手出现的是阿贾克斯和葡萄牙体育啊，阿贾克斯在主场4-2力克葡萄牙体育。 再来看皇马，皇马在 D 组2-0战胜了国际米兰，两个进球来自于克罗斯和阿森西奥，本场比赛巴雷拉被罚下，现在皇马在小组头名啊，谢里夫将会参加欧联杯的比赛。 另外今年的这个金球奖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了时间了是吧，但是大家呢依然是在讨论啊，有的人呢是认为梅西是众望所归，而且呢实至名归，也有人呢为莱万多夫斯基来鸣不平。莱万呢本人也是感觉到有点遗憾，但是梅西在获奖发言当中曾经表示呢，他认为莱万配得上获奖。按照欧洲多家媒体的引述，之前呢在接受一家波兰媒体采访的时候，莱万呢也给出这样的表示，说梅西的发言，我希望他的话是真诚的而不是空话。当然这一句回应引发了之后的讨论，在昨天的时候莱万是进行了澄清，说我那段话呢是在接受这个波兰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但是这个话呀被曲解了。他说呢，我并不是想说梅西的发言不真诚啊，正相反，梅西那天晚上在巴黎的发言让我深受感动，我也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我应该获得2020年的金球奖。我想表达的是呢，梅西这样说，我会感到高兴。我尊重并且感谢梅西，再一次祝贺他赢得2021年的金球奖。其实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大家呢可能听完一段话之后，不一定是把整个的前言后语啊、前因后果呀、或者整个讲话的背景都涵盖其中， 语境不一样哈，掐头去尾，你单说这一句或者单说这几句那就不一样， 然后就被拿出来了。你比如说小球王说的，国乒谁都打不过国足谁都打不过， 听起来就可以有好多种解读， 国乒谁都打不过，国足谁都打不过。你这个一分析，莱万就说的这个就有道理了是吧 意思就不一样了哈。国安在下周一晚上8点将会先打广州队哈，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比较关注国安的备战。第一时段我们说到了，在热身赛当中席尔瓦也是进了2个球啊，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只有一个外援的情况下，赵宇也认为说国安阵容不整吧，但是对于国脚的回归来讲呢还是可以哈，增强我们的实力啊。再来让他说两句。 说实话，我觉得像这样的球员，像这样能得分的前锋是国安队需要的，但必须要承认这种热身赛对方的这种防线或者说整体来说重视程度也没有那么强。不管怎么说吧，现在随着国脚的回归，包括安德森、席尔瓦逐渐找到自己的状态，那么联赛当中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吧。但说实话，跟海港实力上也是有差距的，国安队这个赛季想要拿到冠军还是非常难的。我们只希望他能够踢好最后这8轮比赛吧，什么成绩都可以接受。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时段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些球队遭遇到各种困难，有的球队连钱都发不出来了哈，8个月的工资没发，球员都比较有意见。所以说对于有一些球队来讲，欠薪哈影响着之后的一些怎么说未知因素吧。赵月提到了这个未知。 现在广州、河北、青岛、重庆这些俱乐部确实都公开对外表现出了这种欠薪的状况。虽然说像武汉呀、国安呀、包括其他的一些俱乐部没有说对外有更多的这种披露，但是欠薪也是存在的。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超俱乐部都存在欠薪的情况，这个就是一个中国足球的现实。有人说这些俱乐部到底能不能缓过来，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赛区，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的，就看他们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相信就一下子都把这些欠薪解决是肯定不行的，解决不了，应该就是先发一部分钱吧，发那么一两个月的工资，两三个月的工资，让球员们先进入到赛区，把联赛正常踢完了，然后后续再想办法去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年底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会有很多变革，也会决定我们未来俱乐部啊联赛的一些走向，真的很关键。我就也希望各个俱乐部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有新的这种新鲜的血液、新的资金进入，帮助这些俱乐部解决这些燃眉之急吧。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些欠薪的俱乐部不可能在联赛开始之前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先安抚稳定住球员们的情绪，先把联赛踢好，剩下的就慢慢来吧。至于什么时候能解决，能不能彻底解决，说实话我不敢给打保票，俱乐部可能心里也没底儿，这就是中国足球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吧。 这是即将开始的中超联赛哈，真是有很多未知啊。国足这边哈，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李霄鹏指导的四不准是不是真的哈？ 对，但是也有球迷提到，就是说这是南方某媒体是吧？这个报纸、白纸黑字写的，说认为呢是真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球迷，其实包括我在内，我觉得这个呢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呢，有可能是被媒体所谓叫提炼出来的， 概括出来的。 一聊说有些什么事儿，咱尽量别干啊。就是你上场踢比赛的时候，没事儿，这个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归纳总结出来，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结果媒体就说上场不能下黑脚，是吧？是不是这么总结的？我 也 不知道啊， 有可能 这咱们是猜的。因为最近呢，也有这个媒体说，李霄鹏提出来就上任先提出来四不准，这四不准是什么呢？向大家说一下啊，这也不是我总结的啊，是这媒体写的。不搞小团体，更不准拉帮结派；第二，不准歧视规划球员，更不准排挤规划球员；第三，不准打着国家队的名义混日子捞名气；第四，不准与球迷和媒体为敌，球迷和媒体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虚心接受，不准反驳，更不准对抗 啊。这个不太像 啊， 读到后边就不像了，前面这三条看起来还稍微的靠点谱。 反正四不准，但是我在这个四条里面呢发现了八个不准。 哎，然后你就把这个规则四： 第一，不准搞小团体；第二，不准拉帮结派；第三，不准歧视规划球员；第四，不准排挤规划球员。 不准歧视规划球员是为什么？就人家踢得挺好的，也挺想为我们效力的，怎么还歧视人家？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李霄鹏自己所说的啊？ 赵宇也说这真实性有点吃不准啊，这是真的吗？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四不准，真的假的？现在其实我一直很怀疑，因为到目前为止，李霄鹏只是见过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领导，昨天才正式见到足协主席陈旭源，才跟李铁做这种工作上的交接。那这个时候他连球队都没有组建，连教练班子都没有，连集训都没有安排，那怎么提出的这个四不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说实话，就是让大家更加遵守纪律，然后跟规划球员一视同仁，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这个时候提出这种四不准，我觉得不太相信是他真正提出来的。也许将来可能会有相关队伍的这种管理规定，那都是后话，现在提这些都太早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教练对于纪律、对于这种融入、对于这种平等都是很看重的。其实不管是规划球员还是咱们本土培养出来的球员，大家既然来到国家队，穿上这件印有国旗的衣服，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就是团结起来把接下来的比赛踢好。当然我也知道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对于李霄鹏来说会有更大的困难，甚至比李铁的困难还多。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个规划球员到时候可能不能回来还是未知数，而且两个连续的客场 这个比赛真的很难踢，越南队很希望能够在主场在中国队身上拿分儿，我们在客场踢日本队又很困难，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压力特别大。而且踢完中超没多久之后，这些球员就又要集中，然后春节也不能在家过，基本上这些国脚都是连轴转的，那么这种身体啊精神的疲劳对于全队来说都是影响非常大的。其实我们可以数一数过去的这一年时间里，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在封闭啊，在集训啊等等，在比赛，这样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不好，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一定关系，但我更承认就是我们现在的实力确实还是有欠缺的，希望能够做好备战，然后增添更多新鲜血液，能够帮助国足踢好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吧。 说到国足的比赛哈，我们也请这个搜狐的裴力也聊了聊哈。裴力说，现在李霄鹏的当务之急是这样。 李霄鹏已经到上海了嘛，他跟中国足协肯定会有一个深入的沟通。我觉得主要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这个球队接下来的这个备战一月份比赛的一个计划，这个肯定要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教练班子人选的这个确定，这是两个当务之急嘛。那国家总局拍板了李霄鹏作为主教练，那接下来助理教练到底由谁来定，由谁来当助理教练，这个肯定李霄鹏要跟这个足协啊，包括新的领队啊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那我估计可能李霄鹏还是希望能够引进一个就是外籍的助手吧。备战计划围绕1月27号开始，他肯定倒推个两周左右吧，会有一个详细的备战计划出来。包括现在球队变动也比较大嘛，那个规划球员可能也回不来了，我觉得李霄鹏肯定还是要围绕1月27号对日本的比赛要做一个，要跟这个管理部门啊，包括技术部门还有后勤部门会有一个详细的沟通吧。他这个沟通好，计划做好之后，接下来联赛开始他就可以去赛区去考察队员了嘛，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好，嘉宾的观点就是这样哈，来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说说即将开始的国安的比赛，也可以说说刚才国足的这个四不准哈。吴梦生说这肯定是假的 啊， 感觉就能感觉出来。 那托尼韦呢，他分析说以李霄鹏这性格，正常的话哈，不可能刚上任就说这个，是吧？ 比较稳妥的一个人哈。 对啊，而且就是他所说的这些呢，听起来好像是特别对的，但是呢，你分析起来呢，他又好像是不是解决这个球队的一些关键啊、核心啊、症结的所在，是吧？ 嗯。永春堂说这个没有青岛口音肯定是假的， 哦， 听不出来， 就是得把这个文字再稍微整理一下是吧。 对对对，整理成有山东特色的才行哈。怎么就约上王毅奔动物园了呢？你们都聊哪儿去了？快快聊回来。 就是刚才就是说这个抬杠的事儿嘛，在聊天室里面说抬杠这事儿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没事儿，抬杠其实挺好，杠杠就抬一抬更健康嘛，对吧？大家都表达自己的观点，哎，就是说了，那得约起来啊，是吧？ 得见了面抬是吧？ 对啊， 在空中打架不算。 约到这个动物园门口，这是有这个有奖的是吧？有奖的，哎，完了事之后呢，去老莫啊。 说了说在老莫门口等你来着， 但是这得大院儿，就我是胡同里， 你也不是胡同的吧？你是区里的， 我算是沟里的，是吧？ 北萨说了，李霄鹏得注意啊，咱国足的这病根儿，传不准，射不准，抢不准，扑不准，最后导致攻不进，守不住，这都是咱们的问题。黑暗需要光明说，国安快比赛了。就这几场球了，我觉得赶紧结束吧，赶紧结束今年的中超吧，等明年，觉得今年也没什么指望哈。 这边还有这个灰太牛郎说，当年啊有记者也不着调啊，不着调，非问米诺雷指导，然后呢结果招来米尔岛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 对，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那语气哎呀简直掷地有声哈。 所以呢他说媒体啊不能自以为是，要尊重事实和被采访对象。那确实就是要有这样的现场的采访， 才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消息，才能够激发被采访人在这个情境当中说出一些非常有新闻价值的话。如果就是像现在这样，比赛搁在这个赛区里，就像 WCBA 这样，是吧？在一个赛区里，记者不允许去，不让进。然后呢，这个球队之间呢，可能也缺乏一些更好的交流。大家都在一个完全封闭隔离的环境当中，就好像把自己已经和外界，这个在心里面就形成一种对立了。这特别不容易让这个 高墙， 让这个联赛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就还是需要有更多透明的、更多的信息传递出来，包括像李铁的国足，他也是把这支球队，就从像赵宇说的嘛，从当年这个东亚四强赛的时候，就用一层这个保护膜给他保护起来。记者呢也不许看训练，是吧？没事呢，你去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也不让你们去采访， 不要瞎问， 对，不能问， 嗯 啊等等。最后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要么就是猜测，第二，那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按照这个所谓的逻辑推理去质疑一些问题。但当你知道这些细节之后，你可能自己就知道啊，你质疑的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 所以说就像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当年闵鹿蕾闵指导就问他的那个记者那个问题啊，其实可能在我们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含金量，你有没有信心，你说这个咱提问的这个技巧上来讲哈，也是一个单选题，有或没有就两个答案。但是就是在那个情境之下，闵指导一下就被激发了哈，成为了名人名言。那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在一线哈。DIGI 在问王毅呢，说王毅，我问你一下，明年这亚冠这事儿，明年这亚冠是不是前四中超的名额呀？不允许后边球队递补了。国安要是进了前四， 不是人家没说前四。就是说名额是这样的，名额呢他给你是比如3+12+2是几个，而不是说给前几。就是当你在排名靠前的球队没有资格，或者说你出现了我又是联赛冠军又是这个杯赛冠军， 我是冠军我退出了 啊、我是联赛冠军和杯赛冠军呢，我这名额往后顺延，对吧？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咱们说国安我排联赛第四的时候，如果联赛的冠军和杯赛冠军是同一个队，那国安呢就可以直接进正赛，如果说联赛冠军跟杯赛冠军不是同一个队的话，你就要去打附加赛，这其实就是名额的顺延，那现在对于咱们国安来讲也甭想太多了，这个赛季咱甭管打第几、 打哪算哪， 对，明年咱都不参加亚冠、咱没有这个拿到这执照啊，拿到这牌照。 行了，那就可以省心了，甭惦记这个了。 当然确实是，你看今年咱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去塔什干待了158天，你不管亚足联也好，不管中国足协也好，就是一句对于这支球队在整个亚冠赛程当中的付出没有表示，那你未来的时间里面谁还愿意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乐意九问说啊，我刚才不是说到了这个规划球员歧视规划球员的事儿吗？说规划球员因为抢了饭碗了，所以就可能大家就不高兴了呗。这不是中间有一条不许歧视规划球员，是打这儿来的。 反正我了解队内跟这几个规划关系就是还可以， 就应该还挺好的吧。 可以，对，有的是在一个队踢球的时候关系比较好，对吧？以前在一队踢过球，你比如说国安的跟阿兰，是吧？就是这个广州队的跟这几个球员关系还可以，但也有一些就是人家以前就是对手，就是在国家队当中呢一起为国出力，他没有必要说要搞得像自己俱乐部的队友那样就是那么的亲密，大家就是都是国家队队友并肩作战，在技战术层面当中，因为你之前接触的就不多嘛，只有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当中慢慢的再去接触，在相互了解，在建立这种战友之间的感情，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是吧？这边有很多的家里人问侯永永和李可，是吧？ 对， 侯永永现在是在球队当中，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消息，但只不过他也是大病，应该算大伤初愈，做完手术之后再康复完了之后慢慢的再找比赛状态，距离参加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吧。至于李可呢，他这个 就好像叫神经管炎，是一个特别不太好治的病，就是你不做手术呢它不太容易好，但是你做手术吧你又不能保证这个手术的效果一定就那么的有效，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它就是不动的时候它不疼， 嗯， 所以呢你在检查的时候吧它不疼， 就跟心脏病是必须得犯了的时候才能确诊。 但是心脏病呢，它比如说你那个血管堵塞了，你做检查的时候你能找着它， 嗯， 对吧，它这个神经呢有一些这个神经管里面的一些炎症吧还不是特别容易检查到， 不确定， 就比较复杂的一个病症。 嗯， 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他回英国做手术了，已经做完手术了，在进行手术之后的康复，什么时候能够康复然后回来和球队会合，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嗯，也有朋友说四不准少了点，弄个什么十不准八不准的，吃饭前背会儿，睡觉前背会儿，有事儿咱就背会儿，记得住，这样呢有可能咱们就纪律严明了，就可以冲出亚洲了，走向世界了。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上学住校，然后把这个宿舍的社规都打印出来之后贴这门上，你晚上睡觉之前一关门发现一大张这个市规啊，念一遍念一遍上床睡觉。 这你什么时候的事儿？上中学的时候的事儿是吧？ 中这大学这个贴在上面早就被扯下来了。 那个时候 中学比较听话了， 比较听话。吴某生说小时候看过一足球电影，是个老电影了，好像说男主角挺有天赋的，跟贝利学那个倒钩射门绝技，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呢也有天赋，在一场比赛当中跟对手争顶的时候呢，被对方很坏的一小动作就干扰重伤了，不能踢球，然后男主后来也碰上这对手，然后对方又故技重施，结果就被男主识破了。有没有人记得这电影啊？你看过吗？ 没有， 我也没看，没听说。 这个剧情还挺复杂。 就说坏人一直在。 啊。 嗯。有谁看过这电影哈？ 但是一般电影不都是属于那个坏人最后就被大家这个一起教育一下，教育一下之后就变好了， 然后还宽容了， 是吧？ 是吧？ 嗯。 这电影还真没看过哈。 嗯。 嗯。刚才说到增肌的事儿哈。495说了，说刚才那个求增肌肉的这题听着也挺难的，类似于 A 车以一个时速先行一段时间 B 再出发，什么时候能追上 A 太难了，就跟那蓄水池和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主题的题一样。 就是小时候不做那题吗？就是那个 先开水再放水， 这个进水管是吧，几个小时把池子灌满，然后一个这个排水管多少个小时能把这个池子排空， 嗯， 把这个两个管同时开多长时间把这池子灌满。就上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特不理解这题，这多浪费水啊。 对，就我小时候也是觉得干嘛老开关 啊。 嗯，当务之急是这个，您这句话也不知道接的是哪句哈，说反正以预防为主 啊。这是刚才说这个 伤病呢， 说不是说这个托特纳姆热刺， 哦，说热刺 的，说热刺 的，戴上口罩是吧。 对， 嗯， 这边呢， 嗯， 还有朋友发来这个微信啊，这个灰太牛郎说不管怎么着啊，这周末呢开始就有球看了，对于咱球迷来说有球看就是有饭吃，前段时间呀都把自己给饿慌了， 嗯， 总觉得每天缺点什么，没招没落的。现在呢确实联赛马上就要回来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会有比赛，另外一方面呢再稍微等一等，再等个两周 CBA 就开始了， 哎，CBA 也就开始了，足球篮球就都有了。 嗯，所以天朝梦想家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就想知道书豪是怎么玩绝地求生的 啊，说那个把把都杀书豪那哥们儿是谁？气得都快砸电脑啊！ 嗯， 是不是老雅的在边上支持的啊？ 就这样， 哎，让他好好训练啊， 嗯！好，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啊，明天再见。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